我个小朋友想去加拿大升学，唔知点样拣呢？ 我哋想移民加拿大，唔知可以点样申请呢？ 唔使担心，我哋枫叶移民升学顾问有限公司帮到你。我哋有多年行业累计经验，专注加拿大移民升学计划。 咁你哋公司有咩优势呢？ 喺加拿大升学，我哋喺多伦多 RICC 学院，在港招生处面试评分一步到位，手续简单方便。而喺 RICC 毕业嘅学生，更有90%升读当地名牌大学。 咁移民呢？ 投资移民一条龙服务，雇主担保、专业自雇、创业移民、政府监督、用心及专业嘅服务态度，了解每位客人所需，用最适当快捷嘅方案，为所有学生及家庭达成移民嘅梦想。查询热线27570200。 嗱，咁咧就其中即系仲有一个咧，重点系咩咧？就是兩個作者對大英帝國的看法不同。咁啊，詹士邦直情有一段對白咧，個小説入邊係講呢個問題嘅，就係、是、你覺得大英帝國而家係好差咩？我話俾你聽，唔係。 嗯。 咁仲有啲乜乜乜咁句，即係細數呢樣嘢咧。咁但係對於 Johnny Carey 嚟講，你啲即係仲懷緬呢個大英帝國就好戇居嘅事嚟。咁、個原因就係因為 忠誠咯。 因為咧就嗰個時代唔同。咁大家聽到頭先講翻即係説話，就以為咧，譬如話我對兩個作者有一個高下嘅判斷啦。咁我話俾你唔係。咁個原因係點解咧？就第一樣嘢咧，你如果好現實去睇啦，詹士邦係一個 icon 嚟嘅。 嗯。 佢呢個作者嗰個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人物 Smiley 咧， 嗯哼， 就做唔到呢個效果。詹士邦如果你睇呢個，佢唔需要個原作者唔喺度噶啦。 嗯。 即係甚至到即係呢個後期嘅時候，其實好多古仔已經唔需要靠詹士邦個原著去發揮嘅。即係去推進。 佢淨係攞佢個骨架咁樣。 即係你有呢個人物。咁呢個人物本身你再去假設，譬如佢喺唔同嘅時空啊，佢遇到唔同嘅 situation 嘅處境，所有嘢都出到出嚟嘅。 嗯。 但你睇咧就係 Johnny Carey 咧，佢呢個 Smiley 呢個佢去唔到呢個 level 嘅。 嗯。 咁個原因好簡單，因為呢個太現實啦。佢本身出唔到嗰種魅力出嚟啊，只能夠喺小説入邊去，即係仲要靠呢個作者喎。 嗯。 好啦。咁至於嗰個問題就係嗰個所謂真實感問題咧，咁頭先我講過咧，其實有少少誤導嘅。佢誤導嘅原因係咩咧？就因為咧，有啲人而家睇翻阿 Ian Fleming 呢個詹士邦原作者個生平咧，其實佢係比詹士邦更詹士邦嘅。係，即係話佢入邊小説情節咧，其實甚至可能比即係唔係佢真實嘅情況係比小説入邊嗰個更加離奇。而且佢唔係 MI 五樣，唔係 MI 五同埋 MI 六，因為佢做呢、這個喺第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咧，佢喺海軍情報部嘅，佢都度到好多奇，即係呢啲好天馬行空嘅橋出嚟，而有啲係實行到嘅。咁以前我哋有一集神秘啫，我哋講啦，譬如佢哋去做啲水底爆破啲啦。咁水底爆破咧，你詹士邦有，但係佢哋嗰陣時做嗰時係好 Q 勁嘅。咁所以呢啲嘢咧， 呢啲科技嘢啊， 真高科技嚟嘛，喺當年嚟講真係高科技嚟噶嘛嚇。咁所以咧，佢嗰個筆下小説咧，大家就唔好覺得啊，純粹係一啲即係佢作者個想像的，而且確有啲係想像，但係基本上咧。佢嗰個嘅特務生活係真係咁樣嘅，而呢個咧去到係阿 Johnny Carey 嗰陣時候咧，因為個時代唔同咗啊，呢個詹士邦嘅作者嗰陣時候，佢面對問題就是第二次大戰佢同納粹德國甚至日本之間嗰個鬥爭，嗰個善惡好分明嘅，即係好清楚自己係做啲咩嘢。但係去到佢嗰個年代咧，就因為係冷戰，好多時嗰、那個。而且那個時間很長，即係講緊幾十年，所以入邊好多嘢咧，好多時係要靠事後睇先知道係啱定係錯咯。咁呢個就形成咗佢對嗰、那個譬如特務世界嗰個睇法咯。呢、這個就唔係話講緊一個寫啲嘢係完全係老作，一個嘢寫嘢就好現實，其實就唔係咁樣嘅。即係兩個其實都基於嗰個都唔同嘅時代。去做呢樣嘢，而且詹士邦個原作者咧，佢因為經濟咧就 壓力頗大啦。咁所以佢寫嗰時好多時都急就章嘅，但就唔代表佢嗰個水平係唔夠嘅， 即係好似古龍世界咁樣啦。 因為咧，譬如去到呢、這個You Only Live Twice 嘅時候咧，其實佢係為寫而寫嘅。因為、那個即係譬如《Thunderball》咧，呢個擁抱魔鬼黨嘅時候咧，就係、是、個電影出咗先寫個小説。咁、個原因好簡單，就係因為個作者要揾錢，就唔同 攞翻個文字版， 攞翻文字版啦， 嚟貼住佢噶嘛。 咁所以同呢、這個即係呢個 Johnny Carey 呢個就唔同啦。咁依家我會講講佢個身世，因為嗰個身世反而係成件事即係最值得探到嘅地方嚟。咁但係未講呢個之前，我想講翻個電影啦。電影本身咧就喺60年代咧，其實就有一部咧就喺當年香港都相當之受歡迎嘅電影嘅。咁亦都體現到就英國嘅即係間諜小説啦。事實上喺荷里活係相當之吃得開。咁、那、嗰個我相信你都睇過，就係、是《倫敦間諜戰》就係、是、講阿米高堅啦，即係一個罪犯嚟原本，就去調查一個間諜案，咁點知係身陷險境。咁佢第一場戲點樣咧？第一場戲係講嗰個英國科學家，佢原本係搭火車嘅，咁有個人去跟住佢噶嘛，就牽涉啲情報問題。但係個情報員落咗去個車之後，火車之後咧，即係去買啲嘢，跟住翻嚟咧。是變咗另外一個人，咁、那個鏡頭 cut 住就係呢個原來呢個英國嘅科學家已經死咗啦，即係喺第二個地方。咁、佢跟住開嗰個係咩咧？就係阿米高堅瞓覺。咁瞓覺嗰、那個呢個鏡頭就好重要啦。佢起身，咁跟住睇嘢咧就好朦嘅。即係完全係深度近視。咁佢想講咩咧？就個特務。呢、這個特務本身係好深近視，咁呢個同詹姆斯邦完全係一個對照嚟。咁點解係咁咧？就係、是、其實喺早期呢、這個阿辛納利佢做咗呢個 Doctor No 之後咧，即係咁瀟灑啦，咁打得，即係當其時佢哋已經係要諗咗另外一種角色出嚟，就係、是、個特務本身同普通人係一樣嘅，或者係有缺點噶啦。而且即係最得意嘅地方就係、是。那個製片原來都是詹士邦的製片嚟，即係當其時佢哋想開了另外一種特務的類型片的一種 兩樣嘢我都立曬佢 一種 style 咯。佢呢場戲呢個倫敦間諜戰呢個咧就開啟了後來咧就係呢個 Austin Power 啦，就係米做啊。點解佢戴副眼鏡咧？就係講翻啊，當其實米高堅做呢個角色，佢係戴眼鏡。咁所以你睇呢啲片咧，佢哋喺行內其實有一個 源流， 有個源流喺度，全部喺度。即係如果你識睇嘅話，其實。佢不斷講緊以前嘅電影 呼應翻你嘅嗰記憶。如果你有睇過嗰部戲嗰陣咧，你又發覺佢言之有物，有啲嘢咧就繼續發展咁樣嘅，將呢啲舊嘅呢啲咁嘅元素咧變成好似一個加持嘅。 我諗甚至而家佢哋即係拍新嘅詹士邦，佢哋都有呢啲嘢。 有。 不過只不過問題是你自己。即係佢哋會唔會話好明顯講出嚟？ 好，唔係最簡單啦，就即係阿 Q 都要有好多代啦，係咪先？即係要接住落去，咁嗰樣嘢咧，就即係你會睇到咧，佢裡面咧講有呢啲咁嘅元素喺度咧，就證明你嗰叫老字號啊。老字號咧就有個好處嘅，那個好處咧就講俾你聽咧，即係經咗好多個世代咧，不斷提煉，就去到而家呢一個世代咧，佢都仍然係有生命力。 係啊， 嗰個最關鍵啦。 咁、我哋譬如做影碟成本身，我哋好多時候我哋就要將呢個咁嘅關係釐清佢啦。譬如頭先我哋提到嗰個倫敦價值，咁佢其中一個好重要嘅橋段咧，就係阿米高堅飾演呢個特務咧，就俾人笠咗，就掟咗一個地方度，即係可過咗一段時間嘅。佢初頭以為佢去俾人掟咗去呢個阿爾巴尼亞。但原來 turn out 唔係 ，turn out 原來佢仲喺倫敦度嘅。咁呢個古仔嗰個原著本身嗰個名係咩？叫 Ipcress File 啦。咁佢係講咩咧？就反而係講翻喺50年代一部好出現嘅出名嘅電影啊，就叫 Manchurian Candidate。就講洗腦嘅。即係點樣？佢哋當年研究一樣嘢就係、是、一個人喺乜嘢情況之下，佢俾人會洗腦，反而調翻轉佢會將自己嘅朋友變成敵人，將原本嘅敵人變成朋友咧。而詹姆斯邦後來對到呢個金槍客嗰陣時候都用咗呢個橋段嘅原著，原著係講佢俾蘇聯捉咗之後咧， 跟住翻翻嚟之後咧，就想殺咗佢上司噶嘛。嗯、但係戲就冇咗，戲就冇咗呢個呢、這個 冇咗呢個情節， 冇咗呢個情節嚇。咁、嗯、所以洗腦當其時佢哋嗰個間諜片入邊咧，係一個好好重要嘅題材嚟嘅。 係、即係當你落咗人哋嘅手上嗰時候咧，你會唔會係喺嗰刻嗰時候咧？會被出賣。 嗯 或者即你出賣翻你自己嘅嗰、那個嗰、那個組織，即係嗰啲嘢或者咧，你喺嗰刻嗰陣咧，捉咗有個時間咧，就佢洗咗腦之後嗰陣咧，當你翻翻嚟嘅時候，那個組織仲要唔要你咧？有冇懷疑你 佢 動咗咧？咁啊 ，The Man with the Golden Gun 原著咧，就呢個寫咗成兩三章嘅，即係講佢翻嚟之後咧，就個人好似好正常咁，但係打翻電話翻去嗰個 MI5 嗰度就。好似冇講係 MI， 唔總之翻去打嘅時候電話嘅時候咧，點樣去 debrief 佢？ 嗯， 即係聽到個電話，阿正義幫你翻嚟啊，咁點即係點樣去處理呢個問題先？其實最初係唔信佢嘅。 呢、這個亦都係引申咗嗰個點啊 ，Jason Bourne 咧嚇，半跌追擊嘅嗰個都係、當佢喺個叫消失咗一段日子嗰陣時咧，其實啊，佢同組織嘅關係咧就已經唔能夠好似以前嘅嗰個保持到嗰個叫做、 那個信任 嚇。咁啊，呢樣嘢就變成咧，即係一個情報員嘅佢成日會出現嘅一個叫做係身份嘅嗰個危機嘅。 個 Jason Bourne 呢個作者咪攞咗呢種咁嘅概念就去玩咯。 係 呢、這個人 Jason Bourne 呢個由頭到尾其實都係一個無主孤魂嚟噶嘛。 嗯哼，係。 咁點解佢 Jason Bourne 呢其實就玩翻 James Bond，、一個簡寫大家係 JB 嚟嘅，而家讀音完全一樣嘅嘛， 個人係咁樣樣 嘅。Bond 呢個字個讀音完全一樣嘅嘛，咁、好明顯就係因為阿 Ian Fleming 佢紅咗之後，大家喺英國寫呢啲間諜片都以佢作為一個目標。 嗯哼， 係。咁以佢作為一個目標，唔係抄佢，而係話。佢玩過嘅嘢，我哋玩相反嘅。 係啊，佢一個好大嘅原因咧，咁其實我都已經有個好基本嘅了解嘅，就係、當文字轉咗去電影嘅嗰時候咧、你會睇到一個好大嘅改編工程，而電影嘅嗰個會發揮嗰個影響力咧，就會更加強大。 咁呢個 point， 咁佢又成功係譬如在這叫間諜戲有很多這些叫成功的例子，小說已經很得了、但是他轉了做電影的時候他出了一種即視聽的質感出來 是文字的那個版本呢都、都不那麼全面樣又、他去到那一刻的時候你會看到這個就是一個時代性的進步，將這種題材再去提升的一個好的方法。 是啊，那剛才要提的就是 我們沒有片都是這樣的， 金槍下原來完全改到烏里馬查的，因為 原著那裡剛才已經講了那塊東西沒有了，而且它的 setting 就不在香港的， 是在泰國， 在牙米加 曼谷， 不是原著在牙米加的、咁係講喺個沼澤嗰度同嗰個金槍下打，咁就完全同而家嗰個完全唔同噶啦。嗱，咁有個問題就要幾耐答啦。個改編方面咧，就對於詹士邦嚟講咧，即係呢個系嚟講咧就好易嘅。喺電影入邊咧，佢甚至好多人睇完個戲冇睇原著嘅。但係調翻轉咧，就譬如去到 John Carey 嗰個情況咧，就係、好多人。是即是一般的評論就覺得原著好過電影。 是。 那個問題就嚟咧，就係話點解喺一個咁嘅小説入邊出嚟嗰個效果，電影嘅效果咁好？咁我唔係話嗰個原著嘅作者佢諗住係做劇本，其實佢都冇諗過係咁樣。但喺呢個咧，喺呢個 case 入邊咧，就永遠個改編追唔翻上個原著。 嗯、 而家喺《詹士邦》個系列咧，就係、佢已經唔需要個原著噶啦。佢搞幾集之後，佢可以自己度嗰個故仔嘅。但系呢個咧就比較麻煩少少啦，即係嗰啲睇開呢啲小説嘅人會嘈，點解你改到烏里馬查？咁你點如果你係個編劇，你改編嘅編劇，你點處理呢個問題咧？ 唔係呢個係明白嘅，呢個係改編嗰時成日都會面對嘅嗰個問題嘅，因為最重要咧就係尤其是咧，譬如你講咧，即係嗰個咧，如果嗰個小説裡面咧啊，尤其是嗰個主角人物。佢里面咧就写得好细致，同埋好变幻，系深深吸引咗个读者嗰阵咧，你好难将佢咧形象化咧表现到出嚟嘅吓。咁、样个形，当你咧要揾一个形象化出嚟嗰时间咧，你都系 Gary Oldman 啊咩，佢都有做过佢嘅嗰部经典嘅嗰个古仔咧，嗰度咧 有个好大嘅难度嚟嘅。咁、嗰个难度呢就因为呢嗰、那个叫音容同嗰个文字呢係一个好大嘅分别。而佢同阿詹士邦佢最大嘅唔同呢，阿 M. Freeman 呢佢出嚟嘅嗰样嘢呢就佢讲俾你听，呢个係一个框架嚟。那个框架嗰度呢可以经得起你再将啲嘢抽出嚟。用另一個方式咧嚟去套翻落去，咁所以佢分得波，阿曾安立嚟佢都跑兩次，嚇、嗰個因由咧就係、個結構好睇咧，就嗰、個古仔嘅 dramatic， 咁、但係咧跳過嚟咧另一邊咧，就你會睇到咧阿、John 嘅嗰啲古仔，佢最關鍵咧就係、嗰個人啊，佢個質地咧就變成咗咧，你已經咧入曬落，好似我哋睇譬如用對比咧就《紅樓夢》嘅贾寶玉。你能够找到一个叫代替咧，嗰时候咧唔系咁容易嘅，点都咧即系除咗啊张国荣啊，好多人都咁讲啊。你点都唔能够将佢里面嘅嗰个世界咧，就文字世界里面嗰样嘢表现到出嚟嘅。咁、所以咧，你会等同咧，你会睇到咧，阿张力强嗰啲古仔咧，佢里面咧，佢等同于阿、我哋之前就系讲《现代启示录》。阿哥布拉佢拍呢個《現代啟示錄》嗰時候，佢就係要改編咧嗰個原著咧，就係、是《黑暗的心》。而《黑暗的心》咧，佢最嗰嘢就係講緊一種人嘅嗰個源頭啊。咁、我覺得咁嗰、那個你，所以即係比較上嚟講，文學性裡面嚟講咧，咁佢同《鐵金剛》都有個好大嘅差別咧。佢勁咁多咧，就佢觸及咧就情報員咧，佢嗰個裡面咧嗰、那個心，一個叫個心底 內心世界。 忠誠，同埋你嗰個叛變嘅因由，同埋你睇嗰個咧，即係每一次任務都岌岌可危，同埋你同埋情報員咧，佢最特別咧，就都其實鐵金剛係玩佢依個，都係講就係你每次行動嗰時候，你唔能夠帶住到你嘅本有身份啊，你去行嗰件事嚟嘅，你一定咧要有一個叫做係逆裝。是改變你自己的那樣東西出來，但是你逆裝的那個時刻呢，你就不是鐵金剛那樣百變有形，整來整去的時候呢，他用形氣吸引到你，而可以達到他那個任務。 不是，而且 Mission Impossible 其實都不是很好 詹士邦沒有說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，詹士邦我是詹士邦。